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65章，无魂囚徒。没有魂魄，江瑶一愣，忽然想起自己先前在溶洞中与穆剑云的讨论。由于七星树魂阵的霸道，没有修为的普通人一旦踏入阵中，恐怕魂魄会被瞬间抽离而命丧当场。而江瑶等人因为有了祝融之力的庇护，才得以平安地进入法阵。只是这样的特殊庇护，那些村民应该是没有的，但事实却是那些人早已多次出入阵中取走棺材。如此推论，答案似乎就只有一个。可是人没有魂魄，应该早就活不下去，为何他们还能自由行动？江瑶看着那些村民，小声地对玄冥问道。普通人的话当然活不下去，但他们是特殊的。玄冥平静地说道，他们每个人都被事先抽离了生魂，并加以束缚，但同时身上也被施了一种法术。这种法术能保证他们在离自己生魂一定范围之内，如常人般自由行动。一旦离开限定区域，就会死亡，就像是被拴了链子的囚徒一般，被困在了这片地方。他们之前说，只要离开这片林子，就会死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生魂就被束缚在这一带了。江瑶思忖道：“是那个神秘人干的吗？可那人究竟是谁？竟然有能力做到抽离活人魂魄这种事儿？”那人是谁我不清楚，但我猜那人手上恐怕拥有镇魂石。玄冥的话令江瑶脸色陡然一变，镇魂石这个关键词令他瞬间想起了当初萧远的事件，一时间心跳猛地加快。镇魂石，又是镇魂石，这东西到底是？江瑶急急追问道。 这是一种传说中能控制魂魄、逆转轮回的魔石。当年人类靠着镇魂石才拆分了蚩尤的三魂七魄，使得他永世不得轮回。在那之后，镇魂石便消失了。玄冥解释道。像这些村民的情况，我觉得只可能是凭借着镇魂石的力量配以法术才能做得到。而要救那些村民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找到束缚住那些村民生魂的戒指，并且破掉上面的法术，令魂魄回归村民的身体。 原来镇魂石是这种邪物，可就算我们找到了束缚生魂的戒指，破坏了法术，但村民们身体里的毒又该怎么办呢？那些怪不死民们的血竟然有那样的副作用，难道是因为变异的关系？ 江瑶斟酌着语句，小心翼翼地看向玄冥。 不，那些没有持续喝下不死民之血的人之所以会死，不是因为血里所谓的毒或者诅咒，恰恰相反，正是因为不死民的血，他们才能在这弥漫着瘴气的林子里活到现在。那些浑身溃烂死去的人，是因为少了不死民之血的帮助而死在瘴气的侵蚀之下， 玄明摇了摇头说道，我其实很早就察觉了他们的举动，但也不忍阻止，因为他们无法离开这片瘴气弥漫的林子，想要活下去的话，就只有靠不死民之血硬撑。原来如此，那如今林子里的瘴气已经消失，那么他们其实便没有了后顾之忧，就算不喝不死民之血也能活下去了。江瑶轻轻舒了口气，但又随即纠结了起来。现在的问题就是那道束缚他们魂魄的戒指究竟在哪里呢？理论上来说，戒指不会离村民们太远，而且一定是以实体形式存在，只是具体位置只有那位施法者才知道，玄明说道。也就是那个神秘人吗？江瑶想了想，抬头转向那些村民，开口打断了众人的议论。 诸位，如今事情发生到这样的地步，恐怕唯一的转机就在当年那名神秘斗篷人的身上，只有找到此人，大家才有活下去的机会。关于那个人的去向，大家有线索吗？ 那个人在当年指示我们进墓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呀，这些年我们也想找那个人，但他根本就人间蒸发了，山里完全没有他的踪迹。 一位村民说道。已经离开了吗？但村民们还活着，那说明那个戒指并没有被那人随身带走，而是留在了这里。江瑶嘀咕着，忽然又想到了什么，连忙继续问道， 那个人走之前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啊？ 留下什么东西吗？好像也没有。哦，对了，就只有那把让我们取怪物血的黑铁长剑。 黑铁长剑？难不成就是当初被我弄断的那把？江瑶一愣，那把剑现在还在吗？ 在，当然在，这东西咱们哪敢扔啊，当然得好好藏着。 咣啷一声，正说着，一把包裹着油布的黑色断剑忽然从天而降，被扔在了村民面前。众人还没来得及从惊讶中回过神，却听一个男人的声音从一旁传了过来。 就这么个破东西还被你们藏得那么深，害我找了老半天。 随着由远及近的脚步声，一道高大的身影渐渐从树林的阴影中显现。只见一名红发男子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众人身边，正踱着步慢悠悠地向江瑶走来。 饕餮！ 见到那名红发男子毫发无伤的样子，江瑶原本悬着的心也终于稍稍落了下来，连忙上前问道， 你没事吧？下面封印的那东西？ 早挂了。 饕餮轻描淡写地带了一句，随即又将视线移向前方目瞪口呆的村民，指了指地上的剑。 你们说的黑铁长剑就是这玩意吧？ 还真是。你怎么找到的？俺明明已经仔细收好了的。 黄老头看了眼地上的断剑，又警惕地望向饕餮，却见对方冷笑一声说道， 哼，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还把它当宝贝。哼，知不知道这破玩意儿就是害死你们的罪魁祸首？ 什么？ 王老头脸色一变，连身形也有些踉跄，连忙问道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这件事儿嘛，就说来话长了。饕餮卖着关子，脸上露出了意义不明的笑容。江瑶一看就知道这家伙要开始忽悠了。果不其然，在成功唬住村民之后，饕餮随即开始了侃侃而谈。当年山体塌方后，山林里的确泄露了一些对人有害的沼气，本来也不会致命，但那神秘人骗你们说那怪物血可以解毒，才引诱你们喝下那血，并不断从墓里倒出棺材。其实那些棺材里的怪物只是一些外国人秘密培养的变异新物种，他们的血根本没有什么毒，也不存在什么诅咒。那人从头到尾都只是糊弄你们，帮他们偷偷运出怪物，掩人耳目而已。 可是的确有人因为没喝那血而毒发而死了，我们都看到了呀。 是啊。 面对着饕餮的说辞，村民们很快便提出了质疑，然而饕餮却不慌不忙，淡定地用一句话堵了回去：这世上毒药那么多，我还真没听说过有哪种毒药吃了不死，不吃反而会死的。 这 村民们集体哑火，说不出话来。那些人之所以会死，不是因为没喝那些，而是由于这东西。饕餮说着走上前，轻轻踢了脚地上的断剑。知道这剑是用什么铸的吗？是陨铁，也就是用外星陨石打造的，上面全是宇宙辐射呢。 辐射？我好像听新闻里说过，就是那种让人生病杀人于无形的东西。哎呦，对，我也听过，还能让人变异变成怪物呢。 该不会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吧？ 众人一听，连忙呼啦一声退开了好几步，下意识的远离了地上的断剑。显然比起玄乎的诅咒，饕餮的辐射说对村民们更有说服力。而江瑶看着饕餮一脸故弄玄虚的样子，心中也明白他如此说辞的原因所在，于是也就继续沉默着听饕餮扯淡。至于玄冥，则瞅着地上的黑铁长剑，又看了眼说得头头是道的饕餮，嘴角微微一笑，没有吱声。 刚才我也说了，棺材里的怪物其实是外国人秘密培养的变异新物种，他们的血有抗辐射作用，所以喝了那血的人不会被辐射而死，不喝的人反而会死。 见村民们动摇的样子，饕餮更是乘胜追击。对于跑出林子的那些人，也是因为没有及时接受抗辐射治疗，所以也都很快死了。这样的解释不是更符合逻辑吗？ 是啊，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要远离这把剑，去外面接受治疗，就能活下去。 我们终于可以不用过这种躲躲藏藏的日子，光明正大的活下来了吗？这不是做梦吗？ 饕餮的话强烈地震撼着众村民的心神，一时间绝处逢生的希冀纷纷涌现在村民的脸上，连那黄老头的眼中都产生了些许动摇。 你说的是真的吗？ 黄老头望着饕餮，怀疑与希望交错在他那浑浊的双眼中。 哼，现在你们也已经走投无路了，待在这里也是等死，不如就信我一回如何？ 饕餮笑了笑， 抬头望向天空中的某处，看，救你们的人来了。